情似图景，它再出现那一回，等到红尘残碎，它再让人说尽双飞。 一阵风，一阵雨。

是真的期待和无人陪，何必在乎我是谁。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请你忘了我是谁。男人若没人爱多可悲，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，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陪，何必在乎我是谁。我想我做的对，我想我不会后悔，不管春风怎样吹，让我先好好爱一回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。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，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，首年商业险，2年基础保养，24期免息。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：0106137-7777。 年轻就要释放，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。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，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。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，试驾专线8030-85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房山区对流经该区域的16条大小河道实施综合治理，利用再生水回补河道，打造出了大石河滨水公园、小清河风光带、刺猬河塞纳园等公园，新增蓄水面积580.75万平方米，形成了人水相亲、水润房山生态景观。目前，房山区16条中小河道治理已尽收官，不仅使全区河道防洪标准得以根本性提升，而且治污还清、生态治水，建成绿化走廊189.52公里，绿化面积861万平方米。法制晚报消息，蒙娜丽莎、宫娥和夜巡是世界三大名画，其中夜巡的作者是荷兰国宝级画家伦勃朗。18号开始，伦勃朗的11幅画作开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，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3号。这次展览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荷兰黄金时代画作展。据了解，本次展览共展出70余幅作品，分为肖像画、历史画及风俗画三大主题，是迄今荷兰黄金时代画作在中国最大规模的展示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好停留， 的工作几时休？白天摇船也不忘呀，小妹妹的青春水里丢。 是不是

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在上个世纪末，伴随着这一首很纯然纯净的《爱情多瑙河》，熊天平的这个名字也开始了被大家所熟悉，而后面的那首《火柴天堂》呢，更是让大家对这位才子印象深刻了。接下来介绍到的这一位呢，年纪很小，但也算是小才女了。专辑当中的歌几乎都是由她自己作词作曲，还开了很多场的演唱会。她是邓紫棋，来听到这一首《多远都要在一起》。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，想看你看过的小说，我想收集每一刻，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，不想错过每一个，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。未来何从何去，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，对你我最熟悉，你爱最有，我却更爱你。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假装， 是羊年春晚的舞台上，邓紫棋她自弹自唱了这一首她自己创作的歌曲《多远都要在一起》，整首曲子是传达了一种很温暖的气息，所以很多粉丝都在揣测说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呢？有的人认为啊，这应该是唱出了很多异地恋男女的心声，还有的就猜测说这应该是邓紫棋在思念她的外公外婆了吧。所以呢，不管是恋人还是亲人，都要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，多远都要在一起，在一起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吧。继续来听王力宏《大城小爱》。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，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，隔着半透明门帘，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，屋顶灰色瓦片，安静的画面，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，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，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。